曾为我点亮一盏灯，也就像在黑中寻找光明。人生路上有多少风景，也应有追忆陪着你一同前行。青春也 平凡的人，我们都是那最平凡。